选手们偷笑。唐昊这家伙可是比较高傲的，别说是一个新人新秀了，就是很多成名选手他可都不怎么放在眼里。但是此时的包子却让他上心了，他就好像是星星的场外教练似的，包子的表现让他脸色特别难看。而包子入侵的这记不走心的汽油瓶也确实如大家所料，根本没给周泽楷造成多大困扰，只是没了治疗以后，周泽楷对生命值也显得比较介意，倒是没有任由汽油瓶就这么摔到一枪穿云身上。一枪穿云再次举枪，这次连两枪都不用，这一枪那汽油瓶就被凌空射爆，轰！空中爆裂的汽油瓶顿时燃起了一个大火球，滚滚地扩散开去。周泽楷神色一凛，虽然只是一个瞬间，但他明显察觉到了大火球扩散开的一瞬间将韩音柔和包子入侵的身形给掩盖住了，这是掩护。周泽楷反应机敏，立即意识到一枪穿云这抬手一枪有些草率了，可这实在也是因为包子的这汽油瓶攻击也很草率。可是谁又想到大家都草率之后居然就负负得正，这汽油瓶攻击成了一个大范围掩护。这一刻周泽楷真的没办法计较太多了，硬撑了军魔校的一记伤害，一枪穿云横向走位，拉开视角，同时也先一步让过那两位可能的攻击路线。来了，周泽楷此时的视角倒有大半是冲着韩烟柔和包子入侵的方向，果然看到那滚滚燃烧的大火球像是被人从中间切开了一般，突然就裂开了，一道和火一样红的身影冲出。韩烟柔，豪龙破军，好险！周泽楷亏的是反应敏锐，提前应对，否则等韩烟柔这豪龙破军冲开火球，无论如何一枪穿云都已经躲避不及了。韩烟柔的身影一闪即到，叶修果然和那二位有呼应，军魔校此时的站位一点没妨碍豪龙破军的冲击路线，只可惜周泽楷反应真是快，居然提早就防着了，豪龙破军不中。毕竟像这种掩护，周泽楷看不到他们举动的同时，唐柔也是看不到一枪穿云的，他也就是飞快发动了豪龙破军，却不知道周泽楷第一时间就有闪避，等韩烟柔冲破大火球看到一枪穿云时，这时候再想调整技能偏转变向已来不及。 取消， 唐柔倒是一点都没心疼这大招，豪龙破军飞快取消，只是这技能带来的冲击力着实不小，强行取消毕竟不像收招，对力道的控制没那么自如，韩烟柔还在因为惯性向前冲着，但唐柔却已经让韩烟柔强行转身，滑动的脚步硬是将脚下碾出了一个坑来。 怒龙穿心破， 大招之后又大招，即使面对周泽楷，唐柔也依旧保持着他的强势，不见丝毫退让。转瞬间他的韩烟柔就已经替换军魔校站在了主攻位，而叶修的军魔校却是走在他的侧翼，成了辅助的攻击手。 不妙， 众高手一看叶修唐柔两位这换位间的章法，就知道这联手攻击极难抵抗，周泽楷再能，一枪穿云到底是个神枪手，近身以一敌二，处境已经不能说是艰难，而是危险了，更别论那个包子入侵这时也钻过大火球冲了过来，那手扬在半空中哆哆嗦嗦的，谁也不知道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一片，所有人心中都在计较着星星能不能把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给抢杀了，以至于其他几个战场大家都没顾上去看。韩烟柔的怒龙穿心破眼瞅就要扎到一枪穿云，一枪穿云急速移动着，这一击也不知能不能躲过时，一道黑色的身影却突然横冲直撞插到这两个角色之间，咣！黑红两杆战矛狠狠地撞在了一起，锐不可挡的怒龙穿心破受了这一撞击居然直接就刺歪了，毫无疑问 这是比怒龙穿心破的判定更加强力的一击，而这也是韩嫣柔刚刚施展过的一击， 豪龙破军。一叶知秋， 孙翔的一叶知秋竟然突然杀回到了这段。这记豪龙破军没有冲着星星的人去，而是横插到了两个角色之间，这是对一枪穿云最为踏实的保护。 罢碎！ 一叶知秋的豪龙破军撞开了韩嫣柔的怒龙穿心破，接着也是被强行取消，跟着又是一记罢碎，要把韩嫣柔和君莫笑一并扫开。结果唐柔甚是强硬，居然不让韩嫣柔退让，被撞开的怒龙穿心破顺势一改，竟也成了一个罢碎，朝着一叶知秋扫出的这记就撞了上去。两杆战矛再度相撞，一模一样的招式，技能在等阶相同的情况下，威力和判定自然是完全一样的，如此相较的那就是两个角色的属性了。韩嫣柔除了手中的火舞流言，那就都是星星投机取巧折腾出来的越级银装了。韩嫣柔的属性和职业圈中的其他战斗法师相比，能不落下风就已经算不错了，和斗神一叶知秋相比，那差距可就明显了。两个同样技能的碰撞，明显韩嫣柔被压了下去，一叶知秋手中的雀邪硬是抵消掉了火舞流言这一霸碎的冲击，撞着他竟然还在继续扫动。虽如此，一叶知秋这一击的威力却也被抵消掉了许多，接下来的扫动无论速度还是伤害都大打折扣，已经不能算是什么威胁了。但是碰撞占据上风的一叶知秋，即使改变技能更换攻击，也远比韩嫣柔要流畅得多。 天机 横扫的雀邪忽地向上一扬，却是从霸碎改成了天机，碰撞减缓的速度骤然就又被提升了起来。韩嫣柔的火舞流言被磕到了一边，此时想再攻击招架这记天机，位置可就不怎么顺手了。这当然也是孙翔选择天机继续攻击的原因，这种细微之处普通玩家是根本无法体会的。不方便招架，唐柔竟也不让韩嫣柔后退，被撞开的火舞流言反向跳回，竟然也是一记天机。这一次双方的攻击不会再发生碰撞，这竟是一次攻击交换。是交换，可却有先后。一叶知秋的攻击发动更顺手，这一击无疑是更快的。韩嫣柔在先中天机浮空之后，这记天机还能不能挑到一叶知秋，这可就不好说了。这点先后唐柔自然也已经判断出来，但是他不退让，他坚持。砰！不是招架，却发出了武器碰撞的招架声音。韩嫣柔的天机继续扫出，可一叶知秋的天机却被君莫笑从旁斜出的一记龙牙给架住了。唐柔如此强硬，并不只是对自己的操作有信心，同时也是对身边的叶修有信心。他相信叶修会给予他最强有力的支援。一叶知秋天机被阻，再想躲韩嫣柔的天机可也有些迟了。被火舞流言扫到，身形立即向空中浮去。但是唐柔的身边有叶修，孙翔的身边可也不是没有人。被叶知秋护下的一枪穿云可没有趁机拔腿就跑，一叶知秋这刚一浮空，背后身影交错，就又露出了一枪穿云以及那黑洞洞的枪口。巴雷特狙击，在孙翔掩护下的周泽凯竟然是让一枪穿云直接抽出了这大枪，长长的枪管几乎是将枪口抵到了他的脑门，枪口喷出的火花看起来是将枪口和韩嫣柔粘到了一起，如此距离的狙击哪里有可能躲过，韩嫣柔的脑袋爆成一团血雾。亏大了，观战者无不这样以为。双方这你来我往的，韩嫣柔虽是成功用天机将一叶知秋打出了浮空，但是跟着就被狙击爆头，这伤害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更要命的是，打出浮空本是追加攻击的好机会，但是一枪穿云这一狙击直接造成重创不说， 更是将韩延柔接下来可能的攻击都完全打断了。狙击的冲击力可是很大的，此时的韩延柔在踉跄中不住往后退着。叶修还在，但是君莫笑实在没有可以和狙击比较伤害的大招，这一击的损伤对他而言可不是一击间就能换回来的。拔刀斩，寒光闪动，冷剑出鞘，君莫笑一击分斩两人，同时还将韩银柔护住，已经算是这一刻最好的应对了。浮空中的一叶知秋没有办法闪避，这起拔刀斩来得又快，攻击招架也是来不及，无奈中箭。但周泽楷却是早料到叶修这边肯定会有反应，狙击一击得手便退，看起来几乎像是和君莫笑沟通好的配合，将这起拔刀斩给闪了个彻底。一枪穿云没有停下后退的脚步，无论如何混在近战职业堆里打贴身对他这个神枪手总是不利。周泽楷借着这次机会顺势就要拉开一枪穿云和星星几人角色的距离，闪退间攻击却还在继续，保护着还在浮空中的一叶知秋，同时也瞥到他们轮回第六人杜明的无双勾月终于也已经七进战场，马上就能加入他们这端的战团了。但是终归还是要比星星这边的远上一些。 我来了， 包子出手间还在频道里刷着消息。这种风格是网游玩家的，包子当了职业选手这种风格却没丢。别人在频道里说的多是对对方的心理攻击的垃圾话，他所说的却总是些无意义的废话。你来了那又怎样啊，好多人此时心里都在帮他接话了。